嗱，咁我哋既然上一次在呢個十二部經裏邊講咗八種啊，我哋今日就講第九種咧，叫做本生。嗱，乜嘢叫做本生咧？就係、是、十方諸佛啊，包括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咁啊，凡係成佛啊，都係經過咧係多生多劫啦，修行，然後先就可以福德智慧圓滿得成佛道。嗱，咁啊，既然多生多劫修行啦，咁佢每一生啊，出世嘅時候係生在邊一個地方，以共佢個父母啊係乜嘢嘅名字？咁樣咧，經裏面啊都講得啦，好詳細嘅，咁就名為叫做本生。咁啊，第十咧叫做方廣啊，咁啊方就係方圓啦，廣就係廣闊，就係説明佛所講呢個大乘嘅佛法啦。咁啊，理論啦好廣闊，亦都咧好深奧啊。尤其是大乘一乘的佛法，它的道理呢非常的圆融，是广阔。好像我们智者大师，他当年讲《法华经》，那个全名叫做《妙法莲花经》，那么只是讲一个妙字，他都讲了九十日，那么可见呢那些理论就是来得广阔，那么名为叫做方广。第十一咧就叫做未曾有啊，呢、这个未曾有咧即系好难得嘅，好难以直喻嘅，咁就叫做未曾有。嗱，咁啊亦可以讲佛咧出世系唔容易直喻啊，我哋啊，咁啊虽然未曾有啦，嗱咁啊亦可以讲啊佛咧成道之后，在每一次讲经说法之先，咁啊以种种嘅神通或者放光。或者以种种的碎相啊，或者六种震动，咁你啲神通妙用啊，都系未曾有嘅，所以佢就未曾有啦。最后第十二系佢就论义啦，论义咧就系法同佢嘅弟子有关某一种嘅理论啊，咁啊彼此亦都互相啊去辩论。知道呢一種道理咧，越發咧係明顯，容易咧係了解啊，咁就名為叫做論義。咁啊，一共咧係有十二個名，名為叫做十二部經啊。咁啊，呢個十二部經就包括全個大藏經裏面所有一切重要嘅道理，無論個道理點樣嘅多嘅廣，以共咧深奧。咁啊！呢十二種嘅道理咧，完全咧係包括曬啦。所以古德講咧，佢話長行從種定受記啊，孤起無問嘅而自説，係因緣契合本時，個本生方廣並未曾有啊。論義共成嘅十二名啊，廣義大論啦，即係大智度論啦。第三十三卷咧，系详细发挥呢种道理。嗱，咁如果论小乘法咧，佢只得九部，就系除咗呢个受记，除咗无问自说，系除咗方广。点解小乘法要除呢个受记咧？就因为小乘法佢所证出世空理咧，属于呢个偏真空理啊，未曾咧系究竟成法。仲要咧修行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得成佛道啊！所以佛咧就未曾咧就为佢哋受记咧，而将来得成佛道。咁啊，除咗受记，嗱，其次咧除呢个无问自说，凡系无问，即系唔需要啊。咁啊，嗰啲听众嗰啲善信去请问，而佛咧知道呢种道理好深奥。大眾都無從請問啊，亦都冇咁嘅智慧呢個提出請問，所以佛咧就無問而自説啦。但係小乘經典咧，咁啊大部分咧都係由佢個弟子啊請問，然後佛先至説出嘅。 所以小乘经里面呢就揭咗呢个无问而自说。至于方广，因为小乘嘅经典里面所讲嘅理论啊，系偏于一方面，咁未曾究竟圆满啊，冇大乘佛法咁深奥咁方广，所以就缺呢个方广，只得呢系九部法，除咗受记无问自说呢个方广。至于话第二种，就系所传呢个教理咧系不同。大乘佛法咧就系持，即系咧包括有呢个空假中呢个三谛圆融嘅道理。至于话小乘经典咧，佢就系单传啊呢个真谛个空理。至于话行菩萨道入俗道众生，以及正道呢个圆融中道老呢方呢、这个方面嚟讲咧，佢哋有所欠缺啦。所以所证的理呢亦是不同。至于说信解这方面亦是不同，大乘的佛法就是了解这个人空法亦空，以及人法所证这个空理，这个空理都要空嘛。但是小乘佛法呢，它但是证这个人空，他知得这个四大五音本无我，他就当为圆满，就不使得这个大乘佛法的信解，所谓人空法亦空，连空亦都不可得那么深奥。第四呢，就是讲这个法不同，所谓大乘佛法就是由十八界的依正因果，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之中呢都有其因，系有其果啊。但系小乘佛法咧，佢就但系明呢个人天嘅六道法。咁啊，第五咧就系法心不同。嗱，咁啊，菩萨法心咧，咁啊一定要发呢个自利利他之心嘅。所以我们通常讲菩萨这两个字，不是说真正弥天目座坐在那里叫做菩萨，他固然是菩萨，表扬他的功德。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发这个大乘的菩萨心，自度之外，也都要度人，自利之外，也都要利人，所谓自未得道先度人者，这种叫做菩萨发心了。乃至到我们明白地藏菩萨，他发愿希望生生世世要众生道尽，他才是成菩提。如果地狱未空，他是誓不成佛的，这些都是大乘菩萨的发心。但是小乘阿罗汉那就不同了，他就但是求自己得到利益，但求自己得到解脱，咪作为功德圆满咯。咁啊，别人咧是否得到解脱，是否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咁佢就唔管啦。佢从来啊唔会发一念呢个菩萨心肠咧去度众生，所以就名为呢个小乘佛但求自利，就唔似得呢个菩萨咧自利以同利他。嗱，第六就是行不同啊。咁啊，菩萨就修行六道，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谓六道齐修，自他兼济，彼岸都同登啊。但系小乘佛法咧，系圆呢个真谛空理直入。咁佢所行咧，纯粹系自利啊，佢绝无半点啊所谓度众生之行。咁啊，第七咧就系、是、修观不同，就个大乘佛法，所谓修呢个圆妙三观啦，三观同时修，所谓空假中三观同时入。但系小乘佛法嘅行者咧，佢但系修呢个空观，佢就唔修呢个圆妙三观啦，只修空观。假观中观他就不修，所以亦都是不同。 咁啊，第八咧所傳嘅色咧係唔同法，大乘佛法就係涉白色啊，就係眼耳鼻舌身意，第七六羅，第八阿賴耶，乃至第九嘅阿摩羅色。咁啊，小乘佛法咧只係名前六色，咁啊斷盡咗前六色嘅煩惱啊，咁啊個正阿羅漢果就算啦，佢就未曾究竟啦斷盡。这个出世的尘沙烦恼无名烦恼啊，所以他所传的色呢也都是不同。第九呢就是慈悲不同，大乘佛法就说这个三种慈悲，就是生缘慈、法缘慈、这个无缘慈啊。小乘佛法只是呢有前的两种所谓生缘慈、法缘慈，就冇咗後一種所謂無緣大慈悲。第十就係斷煩惱不同，咁啊大乘佛法咧，就連呢個斷思、塵三無明三種煩惱都斷盡啦。但係小乘嘅阿羅漢境界，佢只係斷呢個三界嘅斷思煩惱，因為佢不發心度眾生。所以他就不需要斷这个尘沙烦恼，他因为圆空直入未曾三观齐修，所以他就未能斷这个无明烦恼，只属于斷烦恼不同。第十一定论这个修行的时间性不同，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行菩萨道动不动都要趁点结束的行菩萨道，但是小乘的佛法呢，他若是修得好，一生就可以成办了。第十二就是职业不同，大乘的行者他讲修六道，所谓积聚福德智慧两种圆满然后成佛，小乘佛法呢他只是修这个界定为用小乘的三十七道品。第十三的正果不同，大乘佛法就是正这个三德地座，小乘佛法只是正这个空理涅槃。第十四的所正这个功德不同，大乘佛法正了无量功德，但是小乘的佛法呢就只是得到这个三明六通，他就当为究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呢，原来为佛大乘者说，就是属于这个大乘菩萨的善根，因为此经属于大乘的佛法，所以佛呢也都呢是为这个大乘者而说。至于这个小乘的行者呢，他就未必能够适合啦，咁就佢哋如来为大乘者说，咁为法最上乘者说，咁啊此经所传嘅道理啊，系最上一佛乘，系圆融嘅佛法，所以佢个对象咧系属于呢个圆融啊顿妙之机，所以佛最初成道之时。他不会先说这个波野甚深微妙法的理论，直到今时今日已经时机成熟了，所以先至为众演说，而因为经过花言、阿含、方等这三个时候呢，对那些听众当时那些根性的人呢，经过这个三个时候种种的开示的锻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可以为他说这个波耶甚深微妙法，能闻此个甚深波耶微妙法者，这个属于最上乘之机，是最上最圆顿那种的根性。所以我们今时今日在这个末法的时期，真是能够听闻这个大乘波耶一法的人呢，咁啊，呢个人即系佢真系有善根啊！嗱，咁啊，佛法之中咧，唔论佢听得懂，以及听唔懂，佢只要能够生一念嘅善心啊，咁啊，听闻佛法，无论听任何一位法师讲经， 只要佢係正知正見啊，你聽過之後咧，所謂呢個大乘佛法個菩提善根種子啊，已經咧種下呢個八色田中。咁啊，以後我哋生生世世，即使未曾解脱生死之前啊，我哋呢個曾經聽聞佛法。聽聞這個大乘甚深波若的理論，那一點的善根種子種在這個白色瓶中，我們生生世世總有一天機緣成熟了，我們白色瓶中裡面所種下這一點的波若甚深微妙法的種子，它就會爆芽，它就起現行，它就會有機會藉這個善知識再聞佛法，而得以是領悟乃至修行得解脫，都是由他當初無論他幾長的時間以來聽過這個波野佛法的種子而得以令他開發。如果我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機會聽這個甚深波野微妙法，變成我們沒有這個大乘波野的種子，種子的尚且無，你怎麼可以令佢發芽，令佢開花，令佢咧係結果啦。所以我哋真正研究佛法嘅人，我哋唔好嫌棄認為呢部經咧法師講得太深啦。咁我唔懂喎，咁仲有乜好聽啊？好似坐喺度咧，都完全唔知咧上邊法師講啲乜嘢嘅理論，佢就好似有啲咧冇乜味道咁啊感想啊。其實咧，如果我哋真正明白你嘅人，應該呢你越聽不懂越難明白的你應該要聽，反過來說呢等於說法師所說的呢是最深是最玄妙之法，而你即使聽不懂聽不明白，你能夠坐一個鐘頭或者兩個鐘頭你聽他一座經下來呢，咁啊，呢個善根種子啊，菩提種子啊，你就已經係種落。咁啊，日後咧，你再有機緣啊，聞經嘅時候咧，你就容易了解啦。呢個菩提種子就越種越多啊。咁啊，例如每一個法師，咁啊，最初亦係唔懂噶，有陣時聽個師傅講經啊，都唔知佢講乜，亦都包括我本人在內啊。咁啊，現在就會講啦。當初真係咧，唔知個師傅啊，佢講嘅係乜嘢嘅理論。咁啊，但係你初初唔懂，你只要聽啊，佢種咗呢個菩提善根種子。咁佢有機會再聽咧，嗰啲菩提善根種子啊，就會咧啟發。咁啊，令你最初唔懂嘅時候，後來都得以懂啊。你最初唔明嘅，後來亦都得以明。所以我哋對於呢個甚深無上嘅微妙波野一法啦，若能有機緣得聞者，呢個人都係有啲善根啊，畜生咧都有啲善根，所以今生咧有機緣咧係再聞。咁啊，即使從來冇咁嘅善根，但你今生有咁嘅因緣咧，聽下大乘嘅經典啊，好似《靈嚴經》啊、《法華經》啊、《圓覺經》啊。包括現在所說的金剛經，即使你生生世世從來未曾聽聞過，但是現今你總算與佛法有緣，能夠聽一聽，那你的善根都種下去，都屬於個大乘的善根之人。所以此經佛專為這個大乘者而說，是專為這個法最上乘者而說。那上一句就為這個大乘者而算呢，就屬於這個三乘中之一乘，所謂小乘、中乘、大乘啊。咁啊，佛呢説此一部經，就係令這個大乘嘅行者啦，令佢發菩提心，廣修六道，自利利他之行，係屬於由漸漸呢而發心咧，逐漸呢而去深入。咁啊，始終話為法最上乘者算咧，乃是啊最上一佛性啊。佛咧對此一類人説此一部波野甚深微妙法，咁啊令佢咧 所謂心心領悟啊，心心而無所住，無所住生其心啊，嗰種嘅理論，從此直入寶所不落階級，是由頓悟啊而得以證入。所以大成者說，最上乘者說，此類兩類人啊，佢因為有大成嘅善根，有呢個大智慧，所以先至能夠了解此個般若甚深嘅大理論，從此起大行，所以得證呢個無上菩提嘅大果啊。咁啊，亦即是佛呢為眾生要説此一部甚深般若嘅理論啊嘅目的嚟噶。咁啊，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此經，就廣為人說，但如為識之士人，就識見士人啊，就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咁無有邊，係不可思議功德。嗱，咁啊，上文咧就係、是、略略説明，所謂文經啊，信心不疑。只要有一念信心，對此啊般若一法冇半點嘅誤疑，冇半點嘅毀謗啊，佢所得呢個福德啊，都已經咧勝過所謂初入份、中入份、後入份啊，以行和沙等身形嚟嘅布施嘅功德啦。咁啊，始終咧就再加以説明，能夠廣為人說啊。即是你明白經中的道理之後，你發心去為人解說，為人解說那種的功德呢是更不可思議，亦是顯出呢行菩薩道者所謂自行以共化他這個功德。此經既是佛為大成者說，為最上乘者說，所以若果有人能夠受持去讀誦此一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啊，就是屬於自行。若果自己明白之後，為人家的解說，或者自己相信受持讀誦此經，咁啊得到個好處之後，亦都咧輾轉啊，勸人家嚟受持讀誦此一本《般若波羅蜜經》咧，咁啊屬於佢就化他。咁啊，此人啊能自利，咁啊亦能利他，廣為人說，咁啊此人所得嘅功德咧係更加廣大無邊啦。嗱，咁啊始終如果話廣為人說呢個廣字啊，如果論人呢一方面，就唔止話同一位、兩位咧嚟到解說，係同好多好多人啊解說此經。咁就叫做廣為人說，咁啊在座咧，唔論佢係一十、一百、一千啊，咁啊越多就越好，咁啊叫做廣為人說咧。嗱，若是論呢個經中嘅理論，就係話唔止咧為佢解釋一四句偈啊，而係將全部經文從開始直至到最後一句啊，全部經文。咁啊，一句一句咧，系为佢解释，绝对咧唔系一四句偈咁少啊！咁就名为叫做广为人说，即系将呢个理论啦广而开之，详细发挥为人解说，咁啊叫做广为人说啦。所以始终广为人说，如果合埋嚟讲咧，就即系在呢个大庭广众之中。咁啊，好多人啊，咁佢就講咧，咁啊，建立咧理論甚深廣大呢個般若一法，如同普施呢個般若大法語一樣啊，普現眾生嘅心田，使到無數眾生咧種下呢個般若菩提之種，日後就會長養呢個般若菩提之苗啊，然後咧就開。呢、这個般若菩提之花，咁啊隨即咧就係、是、收結呢個般若菩提之果啊！咁啊，此人既然具足自利利他嘅功德啦，咁啊呢種人咧 我哋就叫做話，但係成善根之人啊，咁亦即是係咧，係最上善根之人，此人能夠笑弄佛種，是真正佛弟子啊，為如來嘅使者，能夠咧弘揚佛法啦。咁佢所得嘅功德咧，就唔係我哋呢個凡夫俗子之心啊所能測度。亦不是我们平常这个口啊所能宣说得尽，那哪个人知啊，我说如来识之是人就识见是人啊，只有法以这个字眼啊才见到这一个自利利他那一个人的功德，那么亦都只有法啊以这个智慧才知道这一个人呢，所谓受持读诵般若业与般若利益的人所得到那种的功德，原来识知啊此一个人，原来识见呢此一个人所得的所谓他自利他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除佛之外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得呢受持读诵此般若一法，亦都以此般若一法去传授啲人、教导啲人啊，佢所得嘅功德系有多少？所以话皆不成就，不可量啊，系不可称，系无有边啊，系不可思议嘅功德。嗱，我哋前一段嘅经文咧，曾经说就话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就是说这个波野的理具之功德，那么现在说世人啊，若是能够依此个波野的道理去研究了解这个波野一法的理论，从此呢依此了解波野一法这个修行，自己得利益之后而又广为人说，具足自利利他，咁啊，所以佢所得嘅功德咧，系唔可以咧测量得到，唔可以咧称量得到啊！佢所得嘅功德系无有边表，系不可以用口讲得尽，亦都唔可以用个心咧系施以得到啊！但系咧，佛咧系能够知得，所谓佛眼能见得佛。智能知啊，以佛呢个佛眼，以佛呢个智慧，咁啊知得呢个受持读诵波野嘅人，以共咧将佢所了解嘅而辗转化道于人啊，佢所得嘅功德啊，都系成就啊，唔可以宣扬，唔可以演说啊，种种嘅不可思议功德，得如是人等啊。即为何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哋先解释何丹两个字，再背起嚟嘅名为叫做何啊，在呢个膊头所谓挑起嚟嘅咧，就名为叫做丹，就系话此一类自己受持读诵金刚经嘅人，在了解个理论之后啊。再发这个大慈悲心菩萨心肠啊，是广为人说此一部经的理论，等于说他自己自利，那么亦能利他，那么这个人真正是有大根性、有大智慧，是属于这个发大诚心的人，发这个最上诚心的人啊，此一个人真正能够何丹如来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大法啊，才可以任重志远广度众生，是代佛宣扬啊，代佛行化者。那何以故？咁就反映啦。咁啊，点解啊能够自利利他此一类人，才可以可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话何以故？咁啊，佛同须菩提讲啦，个须菩提个若拗小法者，个着我见、系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即于此法不能称受读诵，就为人解说，只系详细解释。 咁啊，此一类人咧，佢因为拗于呢个小法，呢、这个乐字咧读个拗字，拗即系喜欢咁啊解，就话有一类人啊，佢最喜欢呢个小乘法。嗱，咁啊，小乘法我哋刚才讲过，比于呢个大乘法都未曾究竟圆满嘅，未曾究竟得成佛道。所以凡系喜欢呢个小乘法之人，佢哋有呢个我见啊，咁佢就仗我见，咁啊有我一定系有人咧，所以有对象啦、啊。咁啊自己呢个我望于呢个对方呢个对象啊，咁啊叫做人啦、啊。嗱，众生咧就系讲啊，有我亦都有人，我就系自己咧，人就好多啦。我哋所有个对象。满街都是，处处都是人。咁啊，既有我，亦都有人啊，我哋合埋，咁系咪佢哋众生咧？所以众生即系多数啊。嗱，受者咧就是、包括呢个时间啊，同埋呢个空间，有呢个长远呢、这个数目可数嘅。所以凡系呢个拗于呢个小乘法嘅人啊，佢有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所谓我见都未除，法执都未了啊，佢就唔能够以呢个般若无相一法为己任，当然亦都不以此法嚟到化度众生。咁啊，呢个就唔系呢个大乘根性嘅人啦，亦都唔系呢个最上根性嘅人。当然佢亦都唔可以可三如来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个无上甚深大法啦。咁啊，始终咧，就有个问题。本来佛心系平等啊，说法亦都应该系平等。咁啊，点解上文讲啊，系唯有为呢个大乘善根者说，为呢个有最上乘嘅善根者而说咧？咁啊，我哋始终嚟呢个答案啊，就凡系喜欢呢个小乘法嘅。佢真系有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见啊，所谓四相都未空，法执未断，对自己既然不能听受，此一个般若甚深大法，对他人咧更加未能啊广为人说。所以凡系拗于呢个小乘法者啦，系着相骄慢啊，于此呢个无相。离住个波野大觉不肯听信，咁啊听信得尚且不能啊，佢又点可以于此呢个波野大法去受持读诵呢？咁啊自己既然唔发大心去受持读诵此个波野大法啦，咁啊又点可以广为诸人解说此个波野大法？咁啊正式一说明小乘嘅行者啊。不能够受持读诵此经，更不能为人解说，当然他就不是这个大乘根性啊，那么更加谈不上啊，他是这个最上乘的根性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有人自己既能受持读诵此经，那么亦都能够广为人说此经啊，那么自利，那么亦都利他。就唔系嗰啲拗小乘法者可比啦，咁我哋就说佢咧个大乘人，说佢又为呢个最上乘根嘅人，所以此一类人咧，先至能够何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绝对唔系呢个拗小乘法者之可比啦。佛虽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佛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花香，系而散其处。此就属于啦劝啊呢个修行人要扶持佛法，要扶持此一般若大法，亦都要供养经典。因为大乘佛法经中里面所传的理论甚深，所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应当呢要扶持，我们应该呢是要宣扬，我说虽菩提在在处处啊， 咁即係咧，非是一定個廁所，任何個廁所就係、是、包括我哋一切嘅寺廟。嗱，咁啊，亦都包括咧所謂小寺廟，以供大叢林。咁啊，亦都包括出家以供在家，佢自己私人咧。在这个屋企里面或者供养此经，或者呢是布置来到呢去顶礼此一部经，又或者好像那些大丛林有这个藏经楼，当然有此一部波野经啦，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图书馆啊，咁啊，亦都有一個地方咧，係供養此一部啊大善嘅般若妙法，咁就叫做在在處處，即係任何一次，咁啊若有此經啊，即係有經嘅地方，有此呢個般若經嘅地方啊，佢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就所應供養，一切世間咧。无论天以共人乃至到阿修罗都所应当供养啊此经扶持呢是此经，点解呢就说明啊你呢一个人能够领解啊我哋前文咁多嘅经文每一段呢都是发挥显明呢个无住个理论啊，咁啊即使呢是一四句偈啫，咁啊嗰个地方咧都系有佛法僧三宝存在啊，所以一切人天阿修罗都应该要供养，绝对咧唔可以咧咁啊毁谤啊，绝对唔可以将佢破坏啊，应该对于有经嘅地方咧，我哋都要尊敬，要顶礼，要。尊敬咁嚟到去供养，点解咧？佢话当知此处都即为是塔啊！凡系有经典所在嘅地方，唔论佢系贝叶梵经嘅梵文啊，或者咧系木头咧雕刻，或者咧石作之后先至印出来，咁啊有经嘅地方咧，都系有佛塔一样啊！所以我哋水陆文中里边讲，佢话经典所在，即为如来舍利之身啊。凡系有经典，当然系讲呢个大乘经典啦。有大乘经典所在嘅地方咧，就系、是、如来呢个舍利之身啊。所以我哋应当呢个起塔嚟呢个恭敬供养。所以凡系有经嘅地方咧，咁啊即时咧有呢个佛。一样啊，有呢个佛的法身常在，经典所在之处就名为叫做有佛啊，所以嗰个地方呢就系、是、如同有呢个塔一样，所以我哋应该要尊敬去供养。咁啊，即使系一四句偈都尚且如此啊，何况啊系全部经文所在之处呢？所以话皆应恭敬啊。或者呢受持讀藏咁而法修行內心恭敬啦、啊、若是話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諸一咁屬於外在呢呢、這個物質恭敬啦、啊、或者你頂禮或者呢係圍繞於呢個波野大法去繞此一部經或者以花或者以香啊是善于有波野一法经典存在的地方来的供养啊，此个波野大法，或者依此的受持读诵，进一步为人解说啊，佢呢种嘅功德啊，的而且确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古德讲到人生难得是今已得啊，所谓佛法难闻是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道啊，咁啊更向何生道此生呢？即系说明呢个人生咧就好难得嘅。咁啊，点解人生系最难得咧？在呢个佛经里边讲啦，一定要唔杀生、唔偷盗、 唔奸淫，唔妄语，唔饮酒，咁啊，即是系儒家孔老夫子啊所讲嘅仁义礼智信，咁都全部具足完整人格啦。当然你就唔会失呢个人生啦。但系试问啊，举世滔滔，所谓人口都无量啊。有几多个真能持呢个五戒啊？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唔妄语，唔饮酒咧？咁啊，既然个个都有此嗜好啊，咁啊，当然系失人生之恩啊，就绝对唔容易得翻呢个人生啊！嗱，咁啊，我哋今日好彩喎，咁啊，得到呢个人生，等于话我哋个个都系人啊，冇理由我话你系畜生，你话我系畜生啦、啊。咁啊，个个都系人，我话你又系人，你同我讲咪又系人啦。咁啊，我哋今生今世得到呢个人生啦，咁啊就说明我哋畜生啊，一定咧受持呢个五戒，所以咁就今生咧就得到呢个人生，个人生难得，已经得啦。嗱，咁啊，波尔一法系唔容易闻啦，乃至一切嘅大乘经典咧都唔容易闻啦。咁我哋现今咧，总算畜生有善根啦，咁啊亦都已经得闻。嗱，我哋又得到呢个人生，等于话唔怕堕落，咁啊亦有机缘，咁啊得闻佛法啦。于是你再唔好好地嘅修行嘅话咧，咁你日后就好难讲啦。所以话此生，如果你不肯今生修行而得到解脱嘅话，你就更向何生道此生呢？所以学佛的人遇到呢个大乘佛法，嗱，今日所讲嘅《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既然有咁嘅时间得以直遇，亦系以呢个人生咧而得以领解呢个波若大法啦，再不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自利利他，咁啊，将来失咗人生之后咧，你再想听经都唔系容易啊！所以我哋能闻此经咧，就应该要切切实实咁啊，好好地咧去依此经啊，受持读诵，以供咧解说。嗱，咁我哋有机会受持读诵此经咧，咁啊，其中亦都最重要啊，要理解，要明白啊。咁啊，经中咧所讲呢个理论，嗱，咁啊，如果我哋唔明白啊，经中所讲呢个理论咧，咁啊，当然从呢个大乘佛法嚟讲咧，就系一粒耳根都名为道种啦。咁啊，如果你更能够研究啊，受持读诵了解其义咧，咁啊，当然咧，你哋依之起行，咁啊，了生脱死咧，就比较咧系来得容易啊，咁啊亦都说明，咁啊如果凡系受持读诵此经嘅人啊，咁啊一定啦系得到啊所谓无量无边嘅功德啦。嗱，咁啊宋朝苏州咧有个姓朱嘅，佢本身得到呢个进士位。咁人真系叫做朱进士啦，咁啊进士咧就系旧士啊，咁啊考取呢个功名之一啦，考取呢个进士位啦，亦都唔系容易喎。咁佢有一次咧，佢由呢个苦丘山啊，咁啊涉及咧呢个佛印禅师啊，咁啊讲此一部《金刚经》，咁佢就讲到最后咧，差唔多圆满啦。就讲呢个手计啊，所以一切有为法系如梦幻透影啊，系如露亦如电，就应作如是观。咁啊，当然佛印禅师辩才无量，佛理甚深啊。咁啊，详细发挥咧，显明呢四句计嘅理论。咁啊，呢位朱进士咧，佢听咗之后啊，佢生个欢喜心，咁啊就离去啦。咁啊，第二日咧。佢就午睡啊，咁食晏昼咧，佢就午睡唞下。咁正在午睡嘅时候咧，佢就发到一个梦啊，咁啊见到两个鬼卒，咁啊带到五个人咧向前行。咁呢个朱进士咧 佢就覺得奇怪啦。咁啊，點解兩個鬼出啊？咁啊，帶住五個人咧前行咧。咁啊，佢亦都好奇心重啦。咁既然鬼出帶住五個人前行，做乜事啊？咁啊，佢亦都咧跟住向前行，跟住呢兩個鬼出帶住嗰五個人向前行咧，睇下究竟佢哋啊～是做乜嘢事，所以佢亦都跟住咁啊佢行。